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第二十集。 这一集我们来介绍一下广播操第四节体测运动的分解动作以及它的锻炼价值。那么这一节操也是我们这套操里边比较难的一节，因为它有一个左右侧屈动作，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左右侧屈的动作比较少，所以呢这个动作对大家来说可能掌握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我们还是分下肢和上肢分别来介绍。首先第一拍时，左脚向侧一步，与肩稍宽，中间没有动作，但是一定要保持始终重心在两脚中间的位置上，然后最后收脚的时候一定是脚尖最后离地，然后收成立正姿势。那么上肢动作就比较复杂了，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上肢动作。第一拍，左脚向侧一步，与肩稍宽的同时，一臂侧举，一臂胸前平屈。然后第二拍的时候，我们顺势摆成一手叉腰，一手上举，并且向侧屈45度。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整个侧面被拉长。好，第三拍时，两手交换，一手上举，一手下举，收脚，同时半蹲。然后第四拍，经侧举还原回来。那么大家看到了，在向侧屈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们认为比较难的动作，也正是我这里要详细讲解的动作。那么我们在侧屈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身体肩和你脊柱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两肩是一个横线，你的脊柱是一个竖线。那么在侧屈的时候，保持住颈部和肩的这个十字，然后进行侧屈，然后再还原回来。所以呢，在侧屈的时候，手臂始终是上举的，贴近耳朵的位置。那么下面我们来把上肢和下肢动作合起来来看一下。一，左脚向侧迈一步，然后两臂一个侧举，一个胸前平屈。然后第二拍的时候，一手叉腰，一手上举，到最后体侧屈45度。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来了来了， 好运怎么集？ 即日起至12月31号，登录听听 FM APP， 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哦！ 哇，这么多红包雨！ 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的联合会员卡，狂欢购！这回让你听得够，听得够！ 上听听 FM 集卡集好运哦！ 有一种责任，有一种担当，是我生命的信仰。 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 有一份真诚，有一份专注，是我前行的动力。 这位啊，就是张秉贵老师。 从这边开始好吧，第二都来一点好吧。啊，为人民服务。 有一种热情，有一种付出，是我生活的态度。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生命和民众， 我是 共产党员。 走过百年，不忘初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